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你就是喜欢听的。北京Music Radio。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，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，流行中破茧，复古中摩登。周一至周五早五点到七点 ，FM 九十七点四，北京音乐广播，用经典唤醒耳朵，千千阙歌，经典无复刻，畅听再巡回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在经典老歌中，让我们回望曾经的青春岁月。飘雪是歌手陈慧娴在1992年推出的歌曲，这首歌一经推出就备受歌迷的喜爱，成为陈慧娴的又一个巅峰之作。这首歌和千千阙歌一起成了陈慧娴的代表作，从此她也确立了清新温婉的都市淑女的个人形象和风格。 有见雪飘过，飘于伤心记忆中，让我再想你，却掀起我心痛。早经分了手，为何热爱伤情重？度过追忆岁月，或许此生不会懂。又再想起你，用飘飘白雪中，让你心中暖，去驱走我冰冻。冷风吹我醒，原来共你是场梦，像那飘飘雪泪下，弄湿冷清的晚空。

被爱同样受罪，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？我知道我愿意再等，疼不了爱我的人，片刻柔情他骗不了人。我不是无情的人，却将你伤得最深。我不忍，我不能，别再认真忘了我的人。爱我的人对我痴心，却为我爱的人甘心一身伤悲，在乎的人始终不对，谁对谁不必虚伪。爱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，我却为我爱的人流泪狂乱心碎，爱与被爱同样受罪，为什么不懂拒绝痴情的包围？ 来听顺子的《回家》，1997年推出的一首歌。在西方国家长大的顺子，擅长多种曲风的演唱，并能把很多原生态的音乐和西方的流行音乐融合在一起。在音乐创作的历程当中，顺子不断探索，开创了属于他自己的音乐风格。细腻的情感表达、自然倾诉，还有画面感的创作特质，彰显出他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。 每天晚上在这里，哪里也 的记忆， 所有你想要的， 所有的感动， 所有你想要的， 所有你想要的美好，都能在这里找到它的归宿。我是于云，稍后下一时段千千阙歌，让我们继续在经典老歌中重回美好时光。 所有你想要的， 奶茶店世界茶饮， 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， 一个电话就加盟世界茶饮， 400-678-6888， 400-678-6888， 开启我们的事业，世界茶饮，世界茶饮来了，世界茶饮来了。

爱过的心没有任何请求，许多故事有伤心的理由，这一次我的爱情等不到天长地久，走过的路再也不能停留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最后我的爱情再不是圆满能成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一千个伤心的理由， 欢迎继续收听千千切歌，我是雨允，继续来分享老歌吧。女人花是梅艳芳经典的作品之一，陈耀川的曲配上李安修的词，再加上梅艳芳深情低沉的演绎，绝对是浑然天成的神来之作。一如沧桑低沉的嗓音，梅艳芳在感情上演绎的也是沧桑与低沉、大气与豪放的故事，但豪爽重情的背后却是女人的寂寞和心碎。 花一朵种在我心中，含苞待放意悠悠，朝朝与暮暮我切切地等候，有心的人来入盼望有一双温柔手，能抚慰我内心的寂寞。我要画一朵花香满枝头，谁来真心寻芳踪？花开不多时，看着只虚愁，女人如花花似梦，我又画一朵心中，真情真爱无人懂，遍地的野草已沾满了山坡，不放自伤最心痛。一人花摇曳在红尘中，一人 缘分不停留，像春风来又走。 歌手伍佰的代表作之一，1996年推出。让我将你心儿摘下，试着将它慢慢融化。这首歌的歌词细腻动人，令人感慨不已。而伍佰的声音又给他以温柔的安慰。这首歌表达的是一种迷离的情感态度，凄美又动人。 让我将你心儿摘下，试着将它慢慢融化。看我在你心中是完美无瑕，是否依然为我事事牵挂，依然爱我无法自拔，心中是否有我未曾到过的地方啊？那里湖面总是澄清，那里空气充满宁静，雪白明月照在大地，藏着你不愿提起的回忆。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，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。应该是我不该问，不该让你再将往事重提，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。 将往事重提，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。或许我不该问，当你平静的心再起涟漪，只是爱你的心超出了界限。我想拥有你所有一切，再将往事重提，只是心中枷锁该如何才能解脱。 曾经，我们都活得难。 计到最平凡的委屈。谁说我们的故事留在年少，你爱哭太傻，都保存得那么好。曾经我们都活得那么骄傲，你固执他怕了，谁和谁永远在争吵。 受伤的女人是王菲在1992年下半年从美国返回香港并重新踏入乐坛而推出的歌曲。这首歌一面世，很快在各大音乐颁奖礼当中勇夺金曲，让王菲一举进入香港一线女歌手的行列，而这首歌也成了她的经典代表作之一。 留着你隔夜的吻，感觉不到你有多真，想你天色已黄，有泪痕，如果从此不过问，不想对你难舍难分，是否也就不会冷，心就不会疼。颤抖的唇，等不到你的吻，一个容易受伤的女人，希望希望希望你会心疼我。轻轻划我一生，安慰容易受伤的女人，为了你我情愿给你一生。黑夜里不敢点灯，是谁让我越陷越深，让我深爱过的人越伤我的青春。 轻轻换我一生安慰容易受伤的女人，为了你我情愿给一生。黑夜里不敢点灯，是谁让我越陷越深，让我深爱过的人 这一时段的千千阙歌也即将告一段落了，我是于云，用这首《宝贝对不起》作为这一时段的结束曲吧。稍后下一时段，让我们继续踏歌而行。 怕你多情，怕你多情，怕我不忍心。雨下不停，雨下不停，心情也不停。 奶茶店世界茶饮， 人气爆棚的超级水果茶世界茶饮， 一个电话就加盟世界茶饮， 4006786888， 4006786888， 开启我们的事业，世界茶饮， 投资需谨慎， 世界茶饮来了，世界茶饮来了，世界茶饮超级水果茶来了，世界茶饮放开加盟了，加盟热线4006786888，4006786888，4006786888。 投资需谨慎， 世界茶饮来了，世界茶饮来了，世界茶饮超级水果茶来了，世界茶饮放。

你我皆凡人，生在人世间，终日奔波苦，一刻不得闲，几多调侃，几多无奈。最后李宗盛表达的是一种对待人生的旷达的态度，也就是我们要以坦然的心态去面对新的生活和挑战。继续来听蔡琴的老歌《时间的河》。一起来听孟庭苇的老歌《闪亮的日子》。孟庭苇的嗓音空灵又清脆，收放自如，有抚慰人心的力量。他的很多歌已经成了人们的美好回忆， 而这些回忆非常珍贵，因为他们曾陪伴我们走过那些闪亮的日子。 我来唱一首歌，古老的那首歌，我轻轻地唱，你慢慢地和，

色是不想说，蓝色是忧郁，而漂泊的你，狂浪的心停在哪里？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，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？我就这一颗心，整夜都闭不了眼睛，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？ 今天的千千阙歌也即将告一段落了，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节目的最后再为您送上这首可米小子的青春纪念册，这首歌2003年推出，改编自日本歌曲乘着夏日的微风，简单的歌词加上轻快抒情的曲风，表现了可米小子彼此之间坚不可破的友情，最适合一群好朋友在寒冬里来听，可以彼此取暖。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，明早5点到7点别忘了继续来听老歌。 给你我的心做纪念，这份爱任何时刻你打开都新鲜，有我陪伴多苦都变成甜，睁开眼就看见永远，给我你的心做纪念，我的梦有你的祝福才能够纪念册。 夏天，数着贝壳和浪花的海边，我们祈祷着明年的今天还能够保持这样无忧笑脸。你是夏天，有海风吹过葱绿的蓝天，让我忘记了眼泪有多咸，你一出现就是晴天。还想听你任性的说，要带我去环游世界，就算整个世界都改变也不改变，为你勇敢的自己，给你我的心做纪念。这份爱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音乐秀，北京音乐广播。CD 播了 ，CD。我们正在直播当中，系统稍稍出了一点问题，正在。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，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。 FM 九七四，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。熟悉的声音，你的